沙桥饯别。 Thank you. 欢堂， 四郎探母。

Thank you.

将军，前面一是徐凤长。 哦，这徐凤长，金光天就杀场，花轿元宵飞堂当，连体战曾赴虎，从此帅气插北疆。 Bye. 处找您，原来您在这儿呢。 我是二位大人驾到，也不是冤枉。 齐大人，你打马走官倒是好雅兴啊！ 应知江山隐犹在，未敢枉为父年华。 哎呦， 瞧瞧，咱们齐大人是一贯的忧国忧民呐、啊。 二位大人到此何干？ 无有别事，与你道喜来了。 其谋何喜之有？ 圣旨到了，您呐、啊，接旨吧。 戚继光接旨， 万岁！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倭寇一出，鞑靼一周，南北一无战事。总兵一职由赵文化代理，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、啊，在家好好的歇着吧。 Oh, sweet.

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。这事更是我想起难过故乡。 遥想当年，每逢除夕，我二人都要挂起红灯齐展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，一派喜气，那字幕个个歪歪扭扭，毫不可想，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。青头小儿拿枪是好手，这我笔墨 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返家 之后，我定与你同行。 青山，人泪温。 穿着毛盔，想想儿面容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 红。